此歌送给不仅拥有好看的皮囊，也会有有趣的灵魂，同时还有善良的心啊，这三美合一，我觉得这个人就无敌了。如果我们还差那么一点的话呢，就努力咯。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，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，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，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是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，站在寂寞的阳台，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。 曾经是少年、青年，当然也有像我等啊，已经步入中年，还有比我年长的、中老年的，正在听节目的大家，其实我们的心里都曾经有过少男少女的梦，尤其是在情感方面。下面这首歌呢，就是来自叽里咕噜乌里哇啦黑啊，这个朋友他点播的歌曲，他说今天呢是我跟男朋友在一起两年的日子，所以呢我要点播一首歌曲，歌曲的名字你听好了，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，希望我们能够一直手拉手一起向前走，太美好了，愿这份幸运和彼此的爱越来越长久，天长地久。 你给我了一个微笑，我可不可以心跳 不是有人说吗，在人群当中你心动的人他真的是自带光芒，会发光的，所以有星星落在这个肩上是很正常的，就好像突然之间天地间为你们拍了一出 MTV 一样，把这种好的感觉美的感觉一直延续下去吧。哪怕生活可能接下来会有柴米油盐，会有很多的碰撞，可是为了这份相遇，为了当时那些有光的日子，我们应该为此而更加珍惜。下面这位朋友呢，他今天很开心，他说我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跟我亲爱的去拍婚纱照了。这是我们的听友逝水无痕 ZTY， 他说辛苦的一天，但是心里特别快乐，特别的日子里呢，总想点播一首属于我们的歌送给我亲爱的小绿，想了半天不知道送什么歌好。这春暖花开如此美的感觉里拍婚纱照，我就会想起这首歌的 MV， 就是很多的新娘新郎在拍婚纱照，在走进婚姻殿堂的场景。所以有请 Jolin 还有陶喆，今天你要嫁给我。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，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，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，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。 Take it away。 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气寒，高

好甜蜜啊，今天晚上真的是吃了很多的宵夜的感觉哈。好吧，让我们所有的可能目前还没有遇到另一半的朋友也沾沾喜气哈。听了几对这个恋爱甜蜜情侣他们点播的歌曲，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友情篇的歌曲了。这是来自听友改个名字好难啊，都被占了，这位听友要送给闺蜜的歌曲，她说明天最好的闺蜜就回来了，我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甜甜的，送给从澳大利亚飞回北京的飞机上的她，谢谢从学生时代开始的友情，谢谢你一直都在，我们的时光不老，青春不散，明天见喽，明天就立夏了，确实可以体会到一些甜甜的美美的感觉了。所以他要点播的歌曲呢，就是来自周杰伦的甜甜的，希望这首歌呢，我相信明天你应该会给他听回放吧，然后呢愿他在北京回来这段时间里你们会度过非常甜蜜的时光，一起来重温一下可能在你们学生时代非常爱的这一首甜甜的。 我轻轻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，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，我轻轻的尝一口这上浓的拥抱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，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，小半海誓将甜度调高后才牵手，你的爱太多像随身带走，像你的身后就只剩一 就会好心情的歌曲，来自周杰伦的甜甜的，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马上就要过周末时光的你，一定要过得甜甜的。好了，下半时段继续爱的更久点吧。 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，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，就十分美好。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，王平为你主持《光阴的故事》。

什么样的结局。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。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谢谢， 谢谢，拜拜， 拜拜， 谢谢。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之后，真的为你带出了演唱会现场的一首歌，这是来自李宗盛啊，他自己写过的歌又拿回来唱了，叫做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下面这首歌来自窦靖童，《My Days》，谁点播的？先来听歌，一会儿在歌声当中把你想说的话大声的放大。 I was sitting by my door, couple things I can't ignore.Am I wiser, am I just a fool? Strangers passing by, say hello, eye to eye. Do they think the same things as I do? On a landscape, leave this behind. I'll chase the world, I'll tell the sky, I'll take me to. 要过生日的 Big Big 张阿姨要对你提前说一声生日快乐，是不是听完这首歌以后心情好多了？那些想逃避又很累的感觉一下子好像烟消云散了。你说最近真的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动力做事，目标又迷茫起来，点一首歌让自己的运势大转。 最讨厌。 好了，今天晚上节目呢，或者说今天本周的爱的更久点呢，就接近尾声了。最后这首歌是来自二西不二了，他想听到的每一天都不同，送给自己，带走今天所有的不开心，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对呀，而且明天也是立夏的日子，2018年的春天就这样走了。稍后是我和陈默带来的星期五的男左女右，一会儿见喽。